节都是觉得他永远生活在一个非常优秀的节奏当中。我们今天要跟着杨杰去美丽的新西兰，欢迎杨杰。 Hello， 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对， 是的，是的。 看到了杨杰的给我们的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哈， 是， 那是声情和并茂。 我觉得就两个字，专业。 专业， 谢谢。 而且效率极高的一趟行程哈。 是的。 南岛几天你觉得比较舒适？杨杰，看到您是8天带着朋友， 8天，对对对啊， 你觉得8天够吗？ 其实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我推荐应该再增加1到2天吧， 10天。 对，10天应该比较好。当时这个8天主要是因为正好大家请个周1到周5的假，然后正好出发回来不正好9天吗？然后就算上休整的时间，因为新西兰毕竟要飞10几个小时， 是 要多一天飞的时间 的 对，所以这样就设计的是8天的一个行程。 我相信哈，所有的朋友把行程交给杨杰，大家都非常的踏实。 是的，因为他太专业了，而且语言上又顺畅。 对他一聊就跟你聊房子，你说这是是不是 2000、2500、3000、3000、5000 到底我们的杨杰带着他的小伙伴们这次8天在新西兰的南岛怎么去玩转新西兰的啊？我们要休息10分钟的哈。 好， 10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杨杰关于新西兰精彩的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咱们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就有时候说那个公园啊，免费门票，老百姓们，特别是叔叔阿姨们都特别开心，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哈。 是的。 但是我们要辟谣一下了，北京月坛公园现在正在辟谣当中，从未免费开放。 哎，我们从来没有免费开放过， 大家要去买票哈。 是的，近日呢有市民听闻月坛公园免费开放了，前往后发现仍然在售票，但是公园出入口没有人检票。那记者在现场看到说，虽然公园门口设立了请游人自觉出示票证的提示，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那有游客表示说，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公园需要购票啊。园方对此也澄清了，说公园从未免费开放过，目前有1元门票和月票在售。是的，却有游人不自觉的逃票行为啊。那西城区园林局表示说，将督促公园加强管理，这个是有公园失职的地方，我觉得 是的。记者就此咨询了这个月坛公园的售票处哈，工作人员说呢，公园从来没有免费开放过。由于公园位于居民区，许多人会在每月底来公园办理那个月票。而随着近几年附近写字楼的建成，了一些单位的员工也买了月票，大概有90%的游客都是使用月票的哈。工作人员坦诚说，在日常管理过程当中确实存在难处。为什么呢？3-5成群的游客，其中有2-3个人带票，其他人也就跟着混了进去。尤其什么时段？午间、晚间2个时段，为了避免因为1块钱的门票和游客起一些争执啊，再加上元首的人手有限哈，那对于门票的事儿就并不较真了。工作人员透露说，秋冬季节公园2处售票点每日售出门票有时不足100张。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 1块钱一张， 你还不足100块钱。那园方的管理它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 是的，是的 那昨日记者也联系了西城区园林局相关负责人，在了解核实情况后表示，区属公园确实都已经免费向公众开放了。不过月坛公园作为5坛8庙之一，内有古建文物，为了限定入园游客的数量，目前只是象征性的收取1块钱门票。那月坛公园门票管理松散，或是交接班等原因造成的，他们已经和园方沟通，会重视起来做相关的整改。 就是逃票，一个是我们作为游客的原因， 对， 还有就是园方管理的疏忽。 是的，就是好多人以为他真的就是不收票的，所以就直接进去了。 是一传十，十传百。 哎， 大家说那就直接进吧，哈。 对呀， 1块也不贵。希望大家呢，这是严格的按照绿色出行的标准要求自己进园出园哈。 准备好0钱。 是的，第二条呢，来关注安徽的事情哈。 好的， 安徽呢现在有一个 A 级旅游村创建成效十分的显著。旅游村啊，现在共达62个之多。 这么多呢？ 近日，安徽省呢这个旅发委召开了全省 A 级旅游村的创建工作现场会，会上指出，今年以来呢 ，A 级旅游村创建工作进展十分的良好。据统计，截止10月底，已经建成了 A 级旅游村62个，其中3A级14个、2A级35个、1A级13个。 还是非常棒的啊。对，那会议强调开展 A 级旅游村创建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引擎，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务实行动，是建设旅游强省的紧迫任务。啊，各地旅游部门呢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啊，这个统一思想，增强主动性和责任感，在已经有的成果基础上，乘势而上，将旅游村创建工作融入更多的乡村，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吃上旅游饭， 这是最重要的 致富路。 是的，其实每一个，比如说乡村建设呀、古镇建设呀，都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会满足大家就业的需求。 是、 这个很重要。在我们播完第二条的时候，忽然收到一条信息，我们的节目就是及时进行 news update 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告诉各位，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在进入歌曲评选的阶段了 哦，并且呢是在11月12号和13号举办歌曲的初评会。那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是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承办，并成立了以国家大剧院、市教工委、市文化局、团市委、市文联、市音协、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演艺集团为成员的组委会，各主办和成员单位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社会征集、定向邀约、层层组织、层层动员，在音乐界掀起了参与歌唱北京征集活动的热潮。 是的，我们回顾一下，自2018年2月16号在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宣布了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呢，征集活动分为两个步骤进行，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这个活动共收到了歌词2623件，歌曲2030首，歌曲征集数量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超过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歌曲征集的单届水平。 哇哦、 这个有一个注解哈，奥运征集、全球征集共持续进行了4届呢哈。应征作品来源非常的广泛，除了音乐爱好者以及各专业音乐学院、团体音乐制作公司、个人以及各成员单位选送作品之外，还有来自于国际的朋友。 哇哦，像日本、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家的投稿。 是的， 充分体现了大众积极参与歌唱新时代新北京的极大热情。 是的，是的。 对，目前呢，组委会已经完成了对2623件应征歌词作品的初评、复评、中评。 然后呢？ 25首歌词作品脱颖而出， 恭喜恭喜 恭喜！那歌曲评选正在进行当中，入围作品近期将在北京时间歌唱北京官网向社会展示。在评选的过程当中，专家们一致认为， 怎么说？ 歌唱北京应征作品总体质量是较高的，角度也非常的丰富，题材多样，既有大视野大眼光的讴歌作品，又有体现京味文化的切身感受之作，一些作品还立足当下青少年的审美特征，融入网络语言、流行风格，为日后传唱打下了基础，非常的不错啊。相信过不了多久，歌唱北京的新时代主旋律就会在京华大地唱响。 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热情是相当让我们觉得开心的事情。 是的， 对吧？ 大家踊跃投稿啊。 是的，各种风格都有，想必这25强产生之后呢，第一名获奖的这一歌，那一定是全中国都在传唱一番了哈。 是的，那必须得给他 一把都不是非常开心。 对啊，歌唱北京的歌有很多嘛，是吧？流行的也有很多。 是的，是的。来关于第三条哈，澳门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旅行的城市哈。澳门旅游局呢将致力发掘各区新元素，吸引旅客的分流。据一个报道说，根据澳门旅游局最新的预测，澳门2018年全年可能破纪录的接待3500万人次的旅客，增幅大概到达了7%啊。而且这个据报道的澳门论坛11号是在上午11点钟黑沙环公园举行，澳门旅游局局长又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名字哈，文奇华哈。 是的， 旅游业的会长胡景光、中南区工商联合会长李卓军等等一些重要的人士与居民探讨旅游规划配套，居民可以跟这些非常重要的领导一起交流。 对， 是的，因为你要切身的了解这个居民的一些 取之有名。 对呀、 啊、渔民啊， 他们的一些想法，还有他们是不是很方便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平衡哈、啊。 是， 这个也有发言的市民认为，澳门可发展胶囊酒店， 胶囊酒店 以低成本的住宿吸引旅客留澳过夜。那文启华回应称呢，澳门目前确实没有胶囊酒店啊，但是呢，旅游局现在接到14个2星级或以下的酒店品牌的牌照申请，提供给过千房客，当局会与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加快审批的进度，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而至于民宿经营，因为涉及到这个当地民法典嘛，需要再做研究并且 征集社会的意见才能够批准啊。 对，刚刚说到胶囊酒店，其实是那个比较便宜的，然后方便大家居住的酒店啊。 是的。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有时候是胶囊酒店必须要成批成片的去建这个东西。 对，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受得了胶囊酒店的。 所以说呢，看到呢有14个两星或以下酒店品牌，甚至也是满足那方面消费需求的朋友。 对。 这次要来自于双十一。 咦？双十一 刚刚过去，大概是2天的时间。啊、 对，双十一，据说这个我看新闻，剁手剁的又再创新高了。 杨姐啊，问一下咱们的嘉宾啊，您是一个理智的消费者，双十一是否有购物的这样一个过程？ 你买了吗？ 买了吗？ 我竟然今年一分钱没花， 棒棒的！ 哇，棒棒的！我还花了40呢。 对对对我花了130多呢。 啊，是吗？ 买了一个亨利领的衬衫。就那个棉的、哎、长袖的、哦、嗯， 我是给猫买了个猫抓板 就是大家都在理性消费、 对， 但是大家会凑个小小的热闹哈、对，当你看到身边的朋友特别专注盯着屏幕唰唰唰一条有优惠券唰又联合店啪啪一弄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有意思， 是很开心， 是，但是你看了一下就会发现好像跟平时并没有便宜那么多， 对，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优惠而已，对吧， 其实大家就是凑个热闹嘛， 对对对对， 那希望大家理性消费哈，买到自己最称心如意的商品哈， 理消啊， 是的，双十一不单单影响了我们这个中国的朋友，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国家的朋友也影响他们的消费习惯了。 俄罗斯， 俄罗斯怎么回事？到 怎么还能影响到俄罗斯的习惯呢？ 是的，怎么回事？ 是因为物流发不过去了吗？太忙了。 安姐 啊，安姐，从光棍节到网上的购物狂欢，双十一走过了10年 。 哎呀，真是，这不得不佩服马云先生啊，太厉害了。 老马，你真是 怎么想的呢？ 对呀、 不仅影响了国人，也成为了俄罗斯最热门的网络促销活动之一，并悄然改变了俄罗斯人的购物习惯。 怎么悄然改变呢？ 怎么改变的呢？双十一期间，打开阿里巴巴旗下全球速卖。速卖通网站的页面，琳琅满目的商品同样以打折活动吸引着俄罗斯网民买买买。 那当然了。 相关数据显示，约10%俄罗斯消费者在双十一活动前2周就已经开始选择商品加入购物圈。 赶紧放进去。 对，放进去。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速卖通俄罗斯 IP 地址的月访问量达到了1.4亿人次。哇哦！在众多商品当中，我们看到了电子产品、儿童用品和服装最受俄罗斯朋友的欢迎。 哇，原来这个他们也可以买到我们这儿的淘宝货。 对啊，可以的，全世界都是就是互通有无嘛。 是， 希望买到质量过硬的产品。 嗯，对的，非常的棒啊。 第五条啊， 第五条， 我们的这个杨杰，将要去北海道了。对吧，今天也是关于日本的一个消息哈、这个消息呢不是北海道，是青森县的一个 AI 服务的事情。 是的，我记得 现在好多 AI 了。 对呀、好多好多，哎，青森县上次我们的嘉宾、这个饼饼分享过，他说特别喜欢青森。 我们不妨用 AI 的方式播一句啊，试一试 AI 的。AI 是什么呀？ 无表情的感觉呢。 啊！ 去日本共同社报道，去日本青森县，哎，这没有，这没有感觉。 不，他一定，我跟你说，一定要像那个百度娘那种，你播一个小说是有声小说那样的。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根据日本青森县冬奥日报报道称， 对的， 该县目前正实施人工智能。哎，卡住了。 人工网速 不过关，你就网速的问题，对，质量还是过关的啊，是网速的问题。 24小时都是不带累的哈，但是加上我们主持人有情绪的播报，应该是这样的 啊， 在网上就下一段光回答，听面服务的亚正实验。 你这个 AI 机器人还在方言的是吗？ 通过利用 AI 啊，有意掌握游客需求以及提高窗口职业业务的效率，主要是效率的问题。 嗯，是的。 人总有疲惫的时候。 对呀、日前启动的试验当中， 哎，回来啊。 日前启动的试验当中，该县观光产 还挺好听的啊。 对，就是这样的嘛。该县的一个观光物产馆叫做，Aspam 位于青森市啊，作为示范设施提供服务。 对， 那智能手机和电脑等连上网络就可以利用这个服务啦。通过以文字沟通的聊天输入提问后 ，AI 会按照登载于该县观光信息网站啊、叫做 AptiNet 上面的信息作为一个回答。 Siri 差不多是吧？ 啊，差不多。 AI 无。 对不起 ，Siri 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帅吗？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是的。这个问题很搞笑。 AI 无法妥善作答的时候，就没法就是好好 怎么办？怎么办？ 说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这一时段，也会有这个 ASPAM 的观光礼宾员进行介绍，这就是人的交流。 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AI 机器人它会不会有情商？比如说人说，哎，你觉得我瘦了吗？并没有，打你打你。 他容易的短路 啊， 对，他也是抗击打能力没有那么 深。对 对。 然后这时候李斌不是不哎你不要听他瞎说，确实瘦了，确实瘦了。 人家是这么，他有一个口令，比如说你看我瘦了吗，比之前好很多。哎 啊，对，然后说你看我胖了吗，哎， 他有一个字号。 是的， 比之前好很多是小五 啊， 那么13并没有。啊，回来回来回来，那过在观光问您处和住宿设施拥挤的早晨或者傍晚的时候，提供这个希望观光景点和餐饮向导人比较多嘛，对不对？大家需求，那该县有利利用这个 AI 减轻业务的负担， 是的， 从而提高旅游业的工作效率哈。 对，此外呢，通过收到许多的提问，能够知晓游客兴趣以及宣传不够的信息等等，这个也是 AI 的优点，就有点像那个大数据分析啊。目前呢，仅应对日语，但是本月内将推出英文、中文、简体、繁体都有，还有韩语服务， 非常好哈，也是方便我们大家出行哈。 对， 也希望 AI 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和谐相处啊。 是的， 时间来到11:50，马上有请特别来宾杨杰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In a torn up town, no postcode envy. But every song's like gold teeth, gray goose d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s, ball gowns, trash in the hotel room. We don't care. 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s.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今天我们看到了杨杰再次验证了我们觉得这次休息的又不错，对不对？ 是的，是的， 有 气色很好哦。 有一回真的看到杨杰疲惫了 啊，我觉得上次 北欧回来那次， 对，真的是反驳乏了哈。这次又带着志趣相同的一些好朋友，特别信任杨杰的朋友，去了一趟遥远的，还算是遥远的新西兰了， 挺远的，对， 挺远的了，南半球呢。 对呀，然后看到的这个行程呢，非常的详细哈。那上面有说，虽然我们不常发布，但是每次发的都是很好玩的。对， 还好还好。 这个行情之前是你主动组织，还是大家说杨杰我们又待不住了，我们出去玩去？ 哦，这个是我开创的，是因为之前人生去过2次新西兰， 已经去过2回了。 对对对，都是3月份去的，而且一次是好几年前的3月， 我们的春天啊， 对，我们的春天，一次是就是大半年前的3月份，然后后来回来以后，上次3次也玩得很好，然后就突然意识到2次都是新西兰的秋天去的，然后我就说，哎呀，要去一次春天，为什么呢？是因为3月份去的时候，当时在这个应该是提卡波吧，在一个对，在一个餐厅里吃饭，对，然后那个餐厅里有一张海报是那个湖面，然后上面山顶有雪，我当时觉得我说哇太美了简直，然后当时哎为什么我们这次来没有雪？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2次来都是秋天， 对啊， 然后秋天就没有雪，然后当时我就说，我当时几乎还没有，好像还没有离开新西兰，我就说好，下次来要看山顶还有雪的新西兰， 一定挑中国夏天的时候去。 对， 他一下就选到了这个时间。 对对，然后当时本来想稍微早点9月份，但是因为11什么的错不开，后来就直接拖到了就是晚一点，10月份，10月中下旬再去。 那还有雪吗？ 有的有的，因为这个山顶的雪它要慢慢化嘛，它一般化到夏天才能化完，所以说化到年底 有个区间， 对对对，我不太确定，也许我们元旦期间去还能看到呢， 对 对 对 对对，到秋天就到他们的秋天，就是我们的春天就看不到了，但是这次去看就看到山顶有雪了，还是挺开心的 啊，好开心， 对对对， 好开心， 一个小小的图片照进现实之后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对， 因为我努力去做了然后达成了。 我看杨杰的这个攻略里面写了一句话哈，说没有看到极光但是爱上了新西兰， 那当然， 对， 对， 那到底新西兰哪儿特别的吸引你呢？ 新西兰，就是按大家常说的，就是抬手就是明信片呀、啊。 哦， 对，随便拍，大家不需要专业的摄像器材， 真的， 拿个手机或者拿个什么老的相机、卡片机什么的都可以，抬手就是。 我们之前 那得多纯净。 我们之前的同事去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是好像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给他的感觉不太一样，新西兰更加的自然一点，这样说对吗？ 对 对对，新西兰感觉更加柔美，而且新西兰有一点就是本地人特别自豪的一点，就是说他们说跟我们的邻居澳大利亚相比，澳大利亚毒虫太多。 毒虫。 对，澳大利亚都是有一些什么 毒蛇呀， 对，猛兽， 对对对， 野兽，然后新西兰全是就是 无比温和的动物，然后什么，比如说它那个 Kiwi 鸟，我老管它叫傻鸟，新西兰傻鸟 啊， 就是特别温和，也不会飞，然后 是什么土拨鼠啊 之类的，不会飞， 对对， 鸟还不会太胖了， 不会飞，对对对，是不会飞，就是太胖了， 哦，小鸵 飞不起来， 新西兰小鸵鸟嘛， 对，因为没有人伤害它，没有人追它，它不用飞， 对， 它失去了一个保护或者一个功能， 是的，你看国外那些鸽子都一个个可胖了，就因为不运动， 没错没错， 是的， 对， 其实我们项目呢先了解一下，因为时间有限，项目。那好好说一说哈，就是这次的组员团队行程当中有没有小孩呢？还是都是同龄人？ 这次应该没有孩子， 这次没有小朋友，这次是80后、90后和一对60后的夫妇。 六零后 夫妇， 六零后得多大了？50-60岁了， 50-60岁， 对， 但是非常非常优秀， 健步如飞。 我。他们就是这叔叔阿姨，就是我应该叫叔叔阿姨吧， 是啊， 然后就是首先他们旅游的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心态非常好，然后我要强烈表扬一下这个，如果黄叔叔和陈阿姨在听的话， 哦，黄叔叔陈阿姨你们好， 好，你们好，你们好， 然后就是还负责给我们这些80后90后没用的家伙们做饭， 真的呀， 做的超级好吃，对，待会儿讲到豪宅里面做，对，咖喱饭，哇，你想在家里做咖喱饭超帅，然后那个叔叔阿姨他们还带了一个小布偶，那个叔叔阿姨就聊起来八卦了，就是他们自己有个儿子，也已经这结婚成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三代。然后他们那个阿姨就说，其实我一直偷偷的想要个女儿，但是就没有生。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就大概像芭比娃娃那样，但是它是一个中式的样子，我忘了 小娃娃。 对，然后那阿姨特别特别用心，就她有一个小娃娃，然后回头我给大家看照片，然后带了个小椅子，小娃坐的小椅子，然后最夸张是那个小娃可以化妆换衣服，然后就是可以自己来操作， 这不是就是那个相当于芭比娃娃那个呢？ 停，到底这个娃娃对于阿姨有着什么样的情缘？ 妈妈， 我们稍事休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幸福一生，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3号夜间本市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Broke down, thought that I would drown. Hoped I'd be found before I hit the ground. Some days I think I'm not my eye. Hey, saw you weeping, saw you creeping, saw you sneaking in the shadows. Long, the fear so strong. Saw you, I think I'm not my eye. Do. 12:02:53，欢迎各位继续幸运的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要跟着杨杰去美丽的新西兰啊！刚刚一位在团友当中组成的60后的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的一个行为，让整个团显得特别有生机，对不对？ 是的， 就一个他可以去扮装扮他的人偶娃娃， 没错， 对， 没错，我还给发照片给大家， 都看到了。 这个阿姨是非常，我觉得阿姨有一颗少女心， 对， 没错没错。 然后那个眼睛特别大，睫毛特别长，可以穿各国的服饰， 没错没错， 就有点像那个芭比娃娃那种。 对对对 对，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比如说寄托。我曾经跟一个朋友去那个塔斯马尼亚的时候哈，他就永远拿一个小海豚，去到哪儿都跟他合影，要么就是小海豚的合影，要么就是他跟他小海豚的合影。 对对 对， 走了很多的地方陪着他， 挺有感觉的。 对对对，当然。新西兰有很多爱的记忆， 我下次要拿个猪， 是吧？ 对， 那个 走哪儿？哎， 那个 皮皮猪， 皮皮猪， 皮皮猪。 行程很满很充实，也去了很多的景点哈。说说租车的那个问题，因为你老喜欢去自驾， 对， 就你对车的要求是很有这个自己的安排，对不对？每次 啊，其实这个就是旅行，就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出去玩久了会慢慢的这个品味就会提高，可能因为你知道多了， 对对， 就会讲究的多一些。然后这次很有意思，这次我填补了个人生空白，我开了一个12座的车， 12， 对，就是个小巴吧，它英文叫 mini bus， 反正能坐。 小巴 它是你看主驾副驾，然后后面是3排，应该是334， 正好 加起来 一车人正好满足。 对， 哦， 行李可以放在上面后面， 行李放到最后一排， 没问题。这行李还有最后，后面还有空间放行李， 后面还有。 对，所以这次其实我们的这个座是非常非常空， 这不就是金杯那个设置吗？差不多， 对，差不多，金杯还有叫什么全顺什么之类的，反正都是那个范儿。然后就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开的时候是两辆车，一大一小，然后比如说，但是开进城里了，比如说我们从住在城边上，然后进城里玩，就开我那一辆车就够了。哎，这其实就很灵活，因为停车费可以少发一份，然后 对呀， 然后城里开车不是相对路况复杂吗？拐弯什么这那的，对，就可以不需要总是用对讲机来叫， 对， 然后这样我一个车就能搞定。其实后来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经验，以后如果有大车，而且就是路况允许的话，我尽量都要开这个车，也花都花不了多少钱，其实。 对， 这是个小的意外的收获， 是的，小公共。 看到了非常多的图文并茂的场景哈。 哎呀，这个酒店是真的太赞了。 是的，因为这几天住了几家酒店，这八天的行程当中， 基本上是打一枪换一地方吧，除了最后一天在皇后镇是住了，最后一个站皇后镇住了两个晚上。 我们看到了一共在新西兰度过了七个完整的白天，造访了基督城、奥马鲁、迪卡波、库克山、瓦纳卡和皇后镇。我们不妨一个一个说哈，因为这个行程就是这么制定的哈。 好的， 飞了多长时间？咱说说，转了一下香港。 飞了特别久，因为这次是走南岛嘛，然后开始是以前是几次飞是都是半夜从北京起飞，我记得是，然后飞到那边是 第二天就到了， 第二天的下午五六点钟，然后五六点钟呢就肯定要在这个奥克兰的机场睡一觉， 睡一下。 对，然后这次呢不太一样，这次比较变态。我这次起飞是中午 哦，中午， 然后飞到了香港，然后在香港待到也没到后半夜，到晚上吧，然后飞到奥克兰的当地是下午一两点钟，我记得是，对，在是香港航空，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开始我就纠结了一下，就做决定是。就马上再飞去基督城，就飞到南岛，因为这次不去北岛嘛，所以等于是三段飞，中间每一段都有。反正短则三四个小时，长则五六个小时的转机，所以一共飞起来超过24个小时了，已经。 这很累啊。 对，非常累。然后就，但是最后的话，就是因为你到了奥克兰以后，你心情就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感觉说 反正还有一个多小时，而且不太赶飞机了，然后而且最后一段只飞一个多小时，所以最后其实不是很疲劳，而且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天还很亮。 哎， 对，所以还非常轻松，对，所以这是一个至少我推荐给年轻人的飞法吧，就是大家体能上能允许的话，就是一票干到了南岛，这样的话就省去了一个奥克兰的住宿。 对， 这是我觉得也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一个尝试。对， 是的， 反正这个飞行大家可以去结合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需要去飞行。 对，没错。 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就很多朋友入住啊，酒店啊，行程啊，第一个入住的酒店我觉得还比较的重要，因为刚住下，对不 对， 感觉很重要。 没错， 你选的时候是怎么从这个情绪上啊、地点上、位置上去定的？ 当时定的时候就定了一个这个基督城机场比较近，而且比较那个就 方便的那种， 对，比较方便的酒店。然后当时其实是设想的是有可能累了就不提车了，然后第二天提车，因为当天下午就傍晚到的吧，然后就说如果说累了，我就打电话给这个酒店让他们来接我。所以说酒店有这个所谓 shuttle bus 有车来接，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是的， 但是当时感觉还不错，就说啊提车没问题。原来我计划就如果不行的话，就跟柜台说一声，我明天早上再来提。虽然我这个车是定的今天下午提，但明天早上提，然后应该他们也没意见。但是当时觉得体能没问题，然后我又小巴又很激动， 好厉害。 所以 如果是我，我就掂量掂量了，因为他最有经验。 对， 我就像我这种的，就也。不单不，刚才那个飞行得多少小时？你刚才 加起来26、27， 听清了。 哎呦，我的天哪！ 对， 这飞到南美洲， 真的是26、27个小时，太长了。 我想采访一下黄叔叔和那个阿姨，他们的感觉怎么样？ 他们也感觉还好，因为他们是 厉害呀。 对，他们从上海飞，等于其实就比我少飞了一两个小时而已。 对呀、 我们到香港集合之后，后两段都是大家在一起。 多亏有杨杰。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杨杰在，他本身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对呀，踏实。然后再一个，你中间这个转机时间长，其实。其实也是一种休息， 对， 没错， 没错， 对， 香港机场可以逛啊， 对， 对吧？ 对，当时我们还去吃了个面什么的，然后就是长的时间，主要当时设计比较长，主要是因为怕前一段耽误了，然后。这个什么比如说换登机牌啊， 对，别太紧张， 对，其实时间打充裕了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是的， 我想问问啊，就全程不是换登机牌啊、转机啊什么，都是你去拿，那都是你来跑是吗？ 其实 还是大家一起去完成。 其实因为转机在北京就会出两程的机票 哦， 他那行李直接是运过去的， 对，对，直接是挂到那个直接挂到奥克兰的。但是奥克兰的机场就说起这个话题很好玩，就奥克兰的机场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国际航站楼，一个国内航站楼，然后呢，国际航站楼和国内航站楼之间呢可以走路，然后也可以坐车。 有一个大巴，免费的这个大巴。但是你像我们比如说 T 二和 T 三之间也有大巴， 是， 然后拉一趟就十几分钟， 是， 然后你是不可能走过去的，对吧？ 嗯， 然后奥克兰机场特别有意思，你可以走，如果你不想等大巴或者你着急，你就走，走的话也是十分钟，坐车也是十分钟。 哦，是吗？ 因为坐车要绕嘛。 哦， 然后走路呢，它是穿过两条路，中间有一片，然后地上有一条绿线，它会告诉你这个方向走，沿这个方向走一定错不了。 哦， 然后中间你感觉根本不像是在一个航站楼里面走，你感觉像在一个类似工地的地方。它其实不是工地，只是就是看起来那个路又窄，然后旁边的建筑也有点挺临时的感觉。但其实它的确是机场。然后走啊走啊走，走十分钟就拎着箱子走就走到了。当时我们因为天气很好嘛，所以我们当时我在聊，对，我说哎这段我走过，因为以前我去也走过。我说大家走走看吧，十分钟，然后觉得体能也接受，那就慢慢往那边溜达，也挺开心的。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小细节。 对对对， 就不赶时间，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体验。 对对对， 是的。终于这个到达目的地了，车也租上了，酒店也住上了，我们要开始耍一耍，玩一玩了哈。 是的， 这个怎么分配第一个景点，怎么去感受到的呢？ 这是一次，就是到第三次玩也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 有什么问题出现？ 是因为当天晚上到了基督城就吃饭睡觉什么的。对，说起记了，就基督城的机场附近有一片感觉像小中国城的这个区域， 哦， 就可以去吃中餐。 然 后大家去了以后用这个打广告啊，这里就是用这个叫什么国内，反正国内那几个苏美食的我就不提了，苏美食的 APP 现在就是大家出去玩也可以用这些中文的了， 大众点评 是的， 对不对？ 对，就这样， 美团， 对对对，就比这个。就比这个英文的一些，比如说英文美国有个叫 Yelp 的软件 ，YELP 的 APP，就比那个都好用了。以前很多人，像现在很多人也问我说，哎，到美国用哪个搜啊？等于大众， 是是是， 就大众点评， 对，其实就用大众点评就可以了。 是的，大众点评国外版，非常 的 真实， 真 的 真的，我们已经，就是我们软件已经碾压全球了那种感觉。 是的， 对，而顺便又要插一句，就是新西兰现在已经变成中英双语的了，就感觉到处机场的标牌就是中英语。 真的， 天哪， 对，就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要这个，就恨不得快要。对， 怎么了 、啊、周驼没事，你去也畅通无阻了。 我可以不为这个路标而痴迷了。 对对， 我不是路痴了， 没 错，痴迷就是痴，就路痴和迷惑的意思。 对，你开玩笑感觉 啊，说得好。 哎呀，能不能 哪怕听众朋友误会我 啊？是啊， 反正我老感觉我说新西兰快要规划了，简直 啊， 真的真的很帅。然后就接着说，就是吃完饭，然后再吃的中餐第一顿很开心，然后回家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早饭怎么吃的我都不记得了。 是酒店里面吗？ 酒店里面 。 然后早上起来开车，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提了两辆车，但是早上起来用的是我这一台小巴 啊，十二 就冲进了城里。对， 哦， 然后以前基督城有一件很让我痛苦的地方，就是不好停车。 哦， 然后这次我突然发现，就是在卫星上，现在还是一片卫星照片上还是一片工地的一个地方，果然起了一栋楼。这栋楼整个是停车楼，我感觉里面能停几百辆车。 停车楼， 对，非常非常新，而且非常好用。然后你就当时我们开车过去的时候，就我一看，哇，好新的楼啊！一看就是，然后一看那个楼的结构就知道肯定是停车的，没玻璃嘛那个楼。 是的。 对，然后当时开过以后，他进门，对对， 就冲过去了， 对， 过去了。 然后他进门有个非常帅的，他进那个楼门的时候。就进楼门的时候，他是直接刷信用卡，他也不像咱们中国这样什么拍你个车牌的什么的，他可能这边面还我们比他们更发达，他们就是你把信用卡插进去，他就认你这个信用卡，说哦你张信用卡是几点几分进去的，然后呢进去以后把车非常我去的时候非常空旷，然后你出的时候再插这种信用卡就可以了。然后新西兰还有一个很棒的技术，我觉得咱们现在就也是信用卡的一个技术吧，就是大家知道那种芯片的信用卡有些是不用插进去的，也不用刷。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叫什么进场感应， 哦， 就贴上就行， 对，一贴就行，有点像我们现在北京的公交卡一样，你一贴它就嘣读出来了，对，然后那杆就抬下了，然后出的时候也一拍，它就又杆抬下来，然后信用卡收多少钱，那到时候就短信 就自动扣费了， 就结呗， 对，就自动收了。 哎，我现在想了一个非常就是以前想不明白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呢去一个地方访问很多次，就比如说停车场的一个更新，你又觉得解决你一个问题， 对， 就是变化才能觉得有一些自己的新体会嘛。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值得人反复去，一定是你上一次还留有遗憾。 对 对 对对对， 然 后这次呢，就是大家就还是步行玩基督城，然后基督城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我特别喜欢它的一个景点是大地。地震之后，他新建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是极简风格，就是它 极简， 对，它进去以后， 工厂 loft， 对对，真是这样，它里面没有任何 工厂 loft， 工厂 loft， 它里面没有任何墙。 等于是你进到里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空间。你像大家去那种欧洲大教堂，肯定是一进一进的。比如说你先开始这个进到前厅啊，然后 一步一步的走， 怎么样？它那个没有，它那个里面就是一个。然后比如说进门以后，右手边是卖纪念品的，左手边摆了一些玩意儿。然后 这不就是工厂风吗？ 对，就正前方五米可能有一个小那个圣水池。然后这个就是完全一套 全貌了， 对，而且里面就是颜色也非常鲜艳，它就是它非常。怎么就景点？他用那种木料的原色，用木头搭起来的。 木头， 对对对。然后这个景点我一直特别喜欢，但是问题是它离市中心稍微有点远，就走过去的话可能要10分钟、15分钟的样子。 基督城稍微有点远。 对对，它离市中心有点稍微有点远，然后就是市中心广场那个就有点欧洲范儿那个说的那个市中心。然后以前呢，就是头两次我都是走过去走回来，然后这次赶时间，就这次赶时间是赶在哪儿？是因为。下一站是奥马鲁，然后奥马鲁我们选了一个非常也是一个极简风的酒店，那个极简风的酒店就是必须6点钟要赶到那儿，他6点之后那个管事儿那个阿姨就走了， 下班了， 对对，然后当时我就算了算时间，必须2-3点钟就要离开这个基督城，然后中间还算吃中午饭，后来就特别遗憾，我说赶一去一回要半个小时，我说来不及走了，我说那大家赶快回到那个。停车楼，就开出来，我带大家开车去看一下。然后我说，如果有地方好停车的话，咱们就停下来进去3分钟，反正的逛一圈。 是， 结果开过去以后还是没找着停车的地儿。哎，大家说哦，看了看，正好等个红灯，说啊，看一看万观。然后就说那 有点仓促， 回家了，对对，有点仓促，挺遗憾的。然后就直接回酒店拿上第二辆车，然后大家要直接开到 下一个酒店 了。对， 好吧，这个教堂就这样错过了。 对 对 对，算是一次错过了一半，错过了那次 还得来呢。 对， 兴许呢，下 次还得来。 听下次那停车场附近开了个中餐馆， 哎，那是太好了， 茶叶蛋、 煎饼 果子， 对 呀、 啊， 没错没错， 烤冷面， 小东北人过去了， 没错， 是不是？ 对， 那其实这趟行程当中，就是大家呀。一是信任我们的杨杰，当然每一个这个信任的这个行程当中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说是给你一种反馈？杨杰，你以后这个咱们再来补上这个，有没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就第一天的时候， 还好还好， 好遗憾哦， 对 呀、 啊、对呀、啊， 大家特别配合 哦。 那天天气也真的很棒，所以大家也可能这个新鲜劲儿还在，所以就很开心。 主要是因为那是第一站，后面还有那么多的行程呢。 对对对对， 没错。 第二个酒店极简化，6点赶到了吗？ 赶到了， 赶到了。 然后我还打电话。对对，这次真是冲啊！对，然后其实还真是迟到了。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大姐说了一声，她说啊，没事没事，别太晚就行。然后当时这个酒店我上次也是住过， 住过 对，我特别爱那个酒店，就是它是一个超，它是一个大房子。 啊，大房是那个木质的那个三角的那个大房子是吗？ 对，它是一个大房子，然后这个大房子里面呢，是一共是10个房间 哦， 每个房间呢能看到都是这种2张小小的床， 是 的，两面挨墙的小床 带鱼床。 是吗？带鱼床？ 什么叫带鱼床？ 就是不 啊，进去分两边是吧？ 对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呢？它也有一个大厨房 啊。 然后呢？这个，然后我们这次特别幸运的是什么呢？是因为10个房间。只有5个房间卖出去了，这5房间就是我们这次的人，所以等于是厨房就是我们，就是大家随便折腾一下也不用担心、这个、 包酒店了， 对对，把酒店小包起来了，然后呢，它是有一个公用的，就男女各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或者是都很大，然后比如说可能是。反正就是，应该是2-3个人一块用，应该没问题。洗澡忘了是2个人可以同，就是有2个喷头还是怎么样，我记不太清。但是总之就是10个人，哪怕是住满了住20个人，比如每个房间住2个人，也一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整个感觉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它离市中心还稍微有一点远，也不远吧，反正就是开车10分钟。然后旁边就是大海。我记得我3月份去的时候就当时早上起来看日出。但这次很遗憾，这次是因为赶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是阴天，后来一查天气预报阴天，我说那行了，大家踏实睡觉吧，不用赶早起了。其实也。意外收获了一个这个自然醒， 对， 这是奥马鲁对吧？ 对，这是 奥马鲁。 对，在奥马鲁这次奥马鲁的景点，其实就是我主要是为了去看那个小企鹅， 企鹅保护区。 对对，企鹅保护区。然后这次特别高兴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之前2次都是3月份去的，是他们秋天。然后晚上6点钟可以去看，然后大概可以看到30-40只吧，3-4波。 蓝眼企鹅。 对，小蓝眼企鹅，世界上唯一一种。自然情况下， 蓝眼 就不被人在不被人这个这个养的情况下，是住在非南极地区的企鹅。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其实并不是每天归巢的，他们是在外面可能要待个10天半个月什么的才会回来一次。然后他们每个他们也 这个按季节也分，然后这次因为我们是我们的春就是新西兰的春季去的嘛，就很多。我以前 以前看到的少， 对，我两次三月份去都是问他们说这个好像这是现在最多吗？他说不，现在肯定不是最多。 杨姐问这企鹅是不是独居？不是， 独居是群居， 群居啊，群居啊。 对，然后就说我问他说什么时候最多，他说应该是十二月份，应该就是他们的夏天。 是， 然后这次已经是春夏之交去的了。 嗯， 就我当时坐在以后，我突然意识到，我说怎么明显企鹅比我上次来的多？就是一大波一大波的上岸，然后十几二十个呼噜呼噜呼噜往上爬， 冲呀！上面有鱼， 对，回家那种感觉，下班回家晚高峰那种感觉，真的是， 对，跟本团的气质是一致的， 是的，是的， 一直冲， 一直冲，哎呀，快去挤地铁， 对， 看着那个小企鹅个头不大， 对，小企鹅非常的 高，对， 很小， 对，体型很小， 特别可爱， 然后他们还会有走错路的， 真的，如果你不介绍这是企鹅，我以为是小鸭子或者小什么， 是吧？ 但你仔细放大一看，哦，企鹅， 是能看到的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 很可爱，很 Q， 是的， 是的，你就看那个新西兰的晚上的这个晚霞映的那个房间的时候，就特别。有那种美剧啊，那种感觉的感觉形成，对吧？ 没错，没错。 是什么幽灵镇吗？ 是寂静岭 啊？ 没有，开玩笑，就是非常有气氛， 对 对， 很神秘，很神奇， 非常的壮阔，就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原野上，就这么一栋房子。 对对，就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大家此刻有更多的凝聚力在里面，比如说大家一起做个饭啊、聊个天啊、进行一个团建的活动啊，因为大家紧紧彼此依靠在一起，说说这以前的心得，是一个很好的团聚凝聚的过程哈。 对对， 很适合团建，它就像一个 leader 一样，对不对？ 对 ，leader。 这团建的地方有点远啊。 嗯，大家一人拿个红包发一发，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哈。 对，哎，我看到一张图，上面有一个大球，这个球状的。这个建筑是什么呢？ 哦，球状是提卡波的。这个要强调是提卡波的天文台。 哦，就下一站的地方。 对对对，提卡波。对，提卡波是这个新西兰最有名的那张照片，就是前景是那个小教堂，然后背景是天空。 对对对， 提卡波以前我们聊过啊，就是是世界上第一个暗夜星空的保护区。 是， 他会把这个村里的灯光晚上会刻意调暗，然后他有灯光的限制，就是为了大家能方便看这个星星。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提卡波的旁边有个山，不是很高，然后忘了叫什么山了。然后山顶上就有刚才看到这个照片里到。照片里发的这个天文台，对，天文台在天气好的时候它会有观星，就是说它会有人有，因为它真的是科学家在 这 边，对，那科学家会给你讲是吧，这是什么星啊什么星啊，然后我们去那天啥也看不见，一片乌云满天，然后下着小雨，就挺遗憾的。然后我当时还，因为我们当时这个白天才就跟那个下面的人聊起来说，哎，这个今天没有观星了吧，就他说哎呀，今天其实要想观也有，但是呢就只能给你一个假的这个穹然后纸，我说那就算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是想上天文台看一看，因为天文台上有一个小咖啡厅，还挺可爱的。然后当时 这么小还有咖啡厅呢。 对对。然后当时我们四五点钟去的吧，然后就山底下就拦住了。就一看这什么意思，就是今天晚上天气太差了，肯定没有观星了。然后呢就所以大家都早点散了，然后就赶四五点钟下班了，就晚班的活动等于就取消了，说白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就是那就明天再来呗，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的，就是白天又去的。然后白天刚上山的时候就什么都看不见，就是一片雾，能见度可能十几米那种。然后我们大家就慢慢悠开上去，然后山顶下着小雨，我们就是去喝着咖啡，然后等聊了会儿天，因为这个第二天就是再往下一站是库克山，也不是很着急。然后就我们想等吃完中午饭再走，然后等着等着就云就散了，就雾就散了。然后呢就能看到那个湖了，虽然没有阳光打下来啊，但是就是已经很清亮了，就看起来还是很舒服的。大家能看到这个，就照片里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天文台拍的照片没有这么漂亮啊， 是， 但是那个湖的这种 对 所谓湖蓝色的效果还是出现 是可以出来的。 对 对 对，还是拍的挺开心的。 而且就是在这个地方住的那个酒店， 这酒店太厉害了， 是相当相当厉害 的，这个酒店简直就是填补人生空白级别 的。如果大家想听听这个酒店到底如何震撼，周日的中午十一点半听我们杨姐的分享。 好的，好的， 对，现在可以先 对先说说这个星空啊，这星空是当天晚上拍的吗？还是啊， 没有， 因为天气不好， 对对，天气不好。 跟大家形容一下，如果天气好的话，道道是我们这个节目组那个什么形象勾勒大师啊， 勾勒大师啊， 平生最想完成的一个夙愿就是名画修复师的一个职业。 哦， 整像 是我的 action， 好 action， 哎呀，哎，这张照片呢？等我看一眼啊，这个湖景的豪宅是这样的，也是一望无际的荒原，上面伫立着一栋 巨大的豪宅 ，huge， 对 huge， 嗯， 虽然说这个房子很巨大，但是呢，在整个这个画面里面，它只是一丢丢， 对，但是一个点缀非常亮眼、 啊，大部分都是以星空为背景。这个星空是什么样的？大家见过紫色的星空吗？都不是蓝的，是紫色的。 对， 这个紫代表什么？代表着梦幻， 雍容华贵。 对。这个就是梦幻两个字来形容，哇，银河清晰可见，整个流星还有99号星云啊，都是在这，对，都在这里面若隐若现的，是，那满天的繁星那就密密麻麻的，就是密孔都能给你治好。 如果是天气很好的话，在这个地方就跟一个。啊，就跟一个宇宙当中的一个终点，你看到有你有一个自己的房产，不是 房产， 没有没有，把这个形象打乱了，有自己的据点， 对， 是的、哎，有自己的一个小窝， 对，非常有感觉。而且如果是喜欢安静大自然环境的朋友，在这地方真的是融入其中的话，就觉得世界又很渺小，自己又很渺小，但是又同时很伟大，自己也很融入其中，有一种责任感和成就感。 就是你住在了天文望远镜里， 对 对对对， 没错哈， 真的是， 就是因为这个行程是八天，我们只讲到第三天，地卡波这块哈， 对。 这个酒店不能用豪宅，因为节目当中说豪宅一词，大家会觉得那不是好，它是 对 难以想象的好住。 对， 是的，它的这个豪宅并不是说啊我价格多么的昂贵，而是它很特别的那种 豪。是的，是的， 对的。 嗯，光客厅大开间就得700来平，然后 不都是原木的，就是空架子。 对对对，我们的杨杰是特别热情的路上的 KOL， 是的， 他每次组织大家出去玩的话，就这个热情是并不是每个人可以拥有的技能和生活的这样一个获得。只有经过了非常高瞻远瞩的生活经历，回到深山才有这样的激情，真的是这样。 谢谢。 对，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礼拜天的时候，周日11点在这儿，您打开收音机，又听到杨杰热情洋溢的分享的时候，那种心情。 哇，真的是如沐春风。 是的，杨杰，11:30，咱们周日再跟大家说说哈。 周日见。 对对对， 弄一个续集的哈感觉哈。 对， 对，新西兰呢是八天怎么玩？听听杨杰的分享哈。 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好吧，明天再见喽。 明天见，拜拜， 拜拜。 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